数据库系统概率这门课涉及很多内容，希望大家在学习这门课程的时候，首先从脚本上了解一下信息，如课程信息、课程简介、学习的目标和要求，以及课程的重点和难点，参考教材以及其他资料等等。